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人立足于天地之间，首先是己，然后才是他。以己夺人，以己夺物。若己无喜，则天地无喜；若己无悲，则天地无悲。己心愉悦，素雨成春；己心悲怆，山河失色。顿悟了这一点，不仅心境登时开阔，便连身体也无限膨胀，仿佛可以容下无穷无尽的真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经脉因真气而拓宽，真气又因经脉拓宽而逍遥自在，再无凝滞阻塞之余。山河铜杯剑微微震动，仿佛感应到主人的心境与尽意，激动难平，即待出鞘横扫敌人。而佛像之外的四人此时刚刚踏进这间小庙。 你们四下找找。 萧瑟因为受伤而步履沉重，走路本就有些迟缓，但白荣毫发无伤，似乎也没有冲锋陷阵的兴趣，只是跟在萧瑟后面。两人在小庙后头转了一圈，萧瑟回来问严寿： 严长老，并无沈乔踪迹，对方会不会看见我们人多势众，直接抛下印无师跑了？ 不大可能。他与我们交手时已经力竭，短短功夫很难恢复过来。就算要跑，也不可能跑远。既然没跟印无师一道走，那必然是找个地方先躲起来了。此处倒是适宜，你们方才都找过了？ 都找过了，这寺庙小得很，后面只有一间厢房，没有可藏人的地方，一口井还能用，下面有水，人也不可能藏进去的，更没有什么暗室地道一类的机关。倒是白师妹仿佛对沈乔有所留情，处处阻挠催促，不知有何用心。 小师兄真是无时无刻不在给我上眼药，难不成你将我撂倒，师尊就会对你另眼相看了？你可别忘了，你是元宗主的人，想要改换门庭，还得拿出些诚意来，光是针对我一个小女子又有何用呢？ 人还没找到你们就开始内讧，元宗主和桑长老就是这么教徒弟的？ 宝云的语调阴森森的，与宝相庄严的僧人形象截然不符，但效果很明显，白荣和萧瑟立时闭上嘴不再言语。延寿环视一周，视线最后落在那尊硕大的佛像上，顿了一顿，他举步朝佛像走去。他的动作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这佛像高大得很，若中间是空的，倒还能藏人。 延寿由上而下地审视佛像，从头顶到安置佛像的石台，忽然伸手将石台上的布围扯开，目光触及布围下的痕迹，冷笑一声，突然一掌拍向石像，以掌风落处为中心，裂痕在佛像上迅速扩散，轰然一声，佛像撕裂开来。 里面果然有人。 所有人都瞧见藏身在佛像之中的身影，严寿哈哈一笑，纵身而起，如雄鹰捕猎，当先朝对方扑过去。人未至，掌风已经席卷而至，忽如狂风暴雨，漫天血影，阴寒刺骨，森森倾泻，令人猝不及防之余，只觉浑身上下都被血影掌风兜在里面，毫无间隙漏洞可逃，不由胆战心惊，心生绝望。不说沈乔方才与四人一战早已力竭，就算他气力还在，面对严寿这铺天盖地而来的一掌，也会措手不及。先前交手之时，严寿虽为沈乔剑心之境所慑，但他也探出沈乔的底细，发现他如今内力根本不足以支撑剑境。简而言之，对方在剑道上走得太快，内力根基却跟不上，而这种致命的缺陷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所以他相信自己这一掌下去，纵然没能重创对方，也能将沈乔牢牢牵制在原地，处境被动。心念电转之间，掌风飘然而至， 严寿与沈乔不过咫尺之距，而对方甚至没有来得及转身格挡，眼前忽然白光大涨，森寒杀气扑面而来，竟生生将严寿的掌风压了下去，剑气甚至漫过血影直逼严寿面门。 田长老小心！ 根本用不着他喊这一嗓子，严寿也已急急后退。其他人并没有冷眼旁观，宝云一跃而起，从另一个方向抓向沈乔头顶。沈乔横剑一扫，剑气顺着剑身漫涌而出，真气抵挡之中，青衣飘逸，几乎化作一道青红，与剑光交相辉映，令人眼花缭乱，无从分辨。严寿脸色蝶变，这一退就退了数十步，直到后面是寺庙墙壁，退无可退。他算是看出来了，沈乔这分明冲着自己而来，所以就连宝云也丢在一边，只以剑气筑起剑幕，直接隔绝了其他人的攻势，只一心一意对付自己。可对方明明之前已经气力不济，为何短短时间之内又能恢复如斯？严寿不及细想，他直接冲天而起，屋瓦被一掌打穿，沈乔紧随其后，二人从寺庙里边打到屋顶上，身影飘若鬼魅，携着剑光掌风，风雷历历，顿如寒冬腊月，草木凋零，万物俱寂。因有严寿在，血掌一出，剑瓣腥风血雨，森凉阴冷，杀气重重。然而剑光骤起，便又似云霞凋色，全石奔华，神光倾吐，一枝独秀。相形之下，便连明月仿佛亦稍有失色，羞惭躲入云层之中，再无复见。天地之中，仅于剑光所在，山河同悲，金石长鸣。萧瑟眼见插不进手，也不勉强自己，只站在旁边观战。他余光一瞥，发现白蓉也一动不动。 白师妹对沈乔余情未了，连亲手对付他也舍不得了。 连严长老和宝云长老合力都拿不下的人，我若出手不过是添乱罢了。萧师兄若有能耐，小妹自当为你略阵。 哼，此话并非虚言，沈乔以一敌二，至此竟也未落下风，不单宝云奈何不了他，连严寿也隐隐露出败相。萧瑟懒得与白蓉打嘴仗，转而望向屋顶上的战局。 一个人缘何能忽然变得那样强？难不成是燕无师跟沈乔双修了？可就算是双修，也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变这么强悍啊。 可就在他们方才三言两语的间隙，屋顶上两人却似已经分出高下。合欢宗内人心不齐，从沈乔与严寿交手的事情上便可看出端倪。沈乔方才虽然冲开穴道，然而功力不可能在一息之间就突飞猛进登上巅峰，充其量只是经脉得以拓宽，恢复些许力气。以他原本的实力与严寿难分伯仲，但若同时面对严寿和宝云，必然有些吃力。宝云见沈乔一心对付严寿，渐渐的便不插手，任由沈乔占据上风。严寿左支右绌，他心头暗恨，更不愿让人小瞧，便使出十分功力，誓要将沈乔毙于掌下。谁知沈乔今非昔比，一把山河同悲剑就足以令人近不了身。严寿几番想要化手为攻，却慑于对方剑目，又不得不化攻为守。重重剑光之下，昔日威风八面的血手佛子竟被压制得连一掌都出不了，冷峻面容上眉心紧蹙，额头冒汗，狼狈之下就难免露出破绽。与此同时，山河同悲剑剑光大盛，直朝严寿眉心掠去。宝云自然不能坐视严寿在自己面前丧命，否则他回合欢宗也难以交代。他一面抬掌朝沈乔拍去，一面朝萧瑟白蓉喝道： 你们还看着做甚？ 萧瑟白蓉也不好再作壁上观，当即加入战圈，纷纷朝沈乔攻去。然而高手过招，瞬息万变，待他们出手时，便已听见严寿一声惨呼，血光自剑幕中而起，又在剑光消失后剑落一地，一只手臂从屋顶滚落至地上。众人定睛一看，严寿竟被斩落一臂，他连连后退，风血止血，满脸狰狞痛苦之色，差点也跟着从屋顶上掉下，自然无力再战。宝云与沈乔交手数招，赫然发现对方刚才跟严寿一战之后竟无力竭之象，剑气充沛，绵绵不绝。他权衡利弊，觉得此番即便胜，那也是惨胜，更何况自己和沈乔又没有深仇大恨，杀了他对自己的好处并不多， 便指出五六分力拦住沈乔欲杀延寿的脚步，与其周旋良久，直到那头萧瑟发现延寿已然昏厥过去。延寿除了手臂被斩之外，身上还有大大小小内外伤数处，此时失血过多，即使点了穴道止血又运功调息，也无法减缓多少。更要命的是，延寿外号血手佛子，这血手指的正是他被斩落的右手。没了这只右手，往后就算性命得保，功力也必然大打折扣，这对练武之人而言才是最致命的打击。他心中既恨沈乔，又恨宝云等人袖手旁观，当下气急交加，直接昏死过去。 宝云长老，严长老看着不好了。 沈乔，今日你伤我合欢宗长老这笔账，他日合欢宗定会全力讨回。 择日不如撞日，何必再另择他日，直接就今日了结吧。 说罢，他持剑便朝严寿飞掠过去，竟是想要趁着对方毫无反抗之力时一击毙命。宝云吃了一惊，似乎也没有想到沈乔会如此执着，当即追在后面一掌拍向对方。就在这时，白蓉也飞掠过来，纤纤素手化作朵朵青莲，意态优美，风姿绰约，令人目不暇接。然而沈乔一剑横扫，剑幕霎时化身万千，便将宝云与白蓉的攻势悉数化解，而且还使得白蓉掌风一偏拍向宝云。 白蓉， 哎呀，宝云长老恕罪，都是这可恶的贼子害的。 说罢，白蓉连步轻移，袍袖宛若莲花盛放，幻影迭出，在沈乔周身重重绽放，看着绮丽曼妙，但内行人一望便知，这一重重的莲花实则是一重重的真气。青莲印的厉害之处便在这里，若使用者武功高强，这每一朵莲花里便蕴含着令人闻风丧胆的真气，攻势如潮汐翻涌，绵绵不绝，后浪推着前浪，一重更比一重厉害。白蓉此时使出来的青莲印看着厉害无比，近身接触下的沈乔却能感觉到他每一掌所蕴含的真力甚至还没有两人初见时对方所使用内力的一半。宝云无意与沈乔再战，趁着白蓉与萧瑟缠住沈乔之际，他直接将昏死的延寿提走，又遥遥留下一句话： 合欢宗来日再讨教。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